鬼咒其实就是通过九个至死不休的灵魂所制造的一种死咒，相互牵连。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死亡，只有死，他们才会放手。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死亡，他们便会无休止地诅咒下去，直到所有与神殿接触的人都死去。而这完全没有破解的方法，除非有人可以替你继续下去。 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前一批受诅咒的人想要逃脱的话，只有再找下一批人来代替自己。 午夜凶铃和那个贞子的录音带一个道理，如果想要活下去就得找其他人代替，所以草样那批人就是被选中的替身。 并非只有如此，因为每一次都要有九个人受到诅咒，必须要凑齐九个人，而这九个人必须要在这座山里被杀，保证了这九个人的死亡，这才能够打开神殿，进入河伯的主殿，最后得到唯一活下去的契机。而如今我们已经凑齐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 你还记得光头死之前所说的最后一个吗？那就是第九个冤魂，曹阳队伍里的人加上牛角，一共有九个人成了咒鬼的代替。他们都是被过去受到诅咒的咒鬼害死的。这就像是滚雪球，只要还有一个人知道有河伯殿的存在，那么他就逃不过咒鬼们的追杀。所以现在是我们唯一打开河伯正殿的机会，如果失去了，你们马上就会被跟在身后的那些咒鬼所杀，于是便再也没有人知道这里的秘密。 安宗突然想到那晚白毅在洞里在他手上写的替字，莫非白毅是提醒他这一层的关系吗？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唯一活下去的法子就是让这个死人代替我们成为咒鬼，然后进入河伯正殿。那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诅咒？ 我的目的不是你们的死活，只是要救我要救的人。为此我不惜让这鬼咒再一次的轮回。 说完他看着白毅道， 白少爷，你还是棋差一招慢了一步啊。不过我在50年前就开始布下了这一局呢。 白一头也不抬，冷哼了一声。介寿婆咯咯笑着继续道， 而这开启最后仪式的地方就是在河伯殿，到时候一切的一切都会有新的开始，自然所有的往事都会了断。所以我要你们进入神殿，只因河伯正殿只有无魂之人才能够真正的打开，到那时你们的纠葛也就走到了尽头。 听到无魂之人，安宗眉头皱得更深了，问道， 什么是无魂之人？ 他哈哈地笑了起来，浑身抖下了一大堆皮屑。 孩子呀，所谓的无魂就是特定的生辰八字，或者经历过生死之事却侥幸活下来的人。这样的人本不应生而为人，所以他们并没有魂，只有魄，死后不入轮回，是谓无魂。 如果非得说得浅白点，就是灵魂意义上的活死人。其实曹阳也是其中之一，我带了两个无魂之人进入，为的就是保证有一个能够到达神殿。 他回答完这些就不再说话了，而是闭上眼睛盘坐在这石室之中，口中默默地念着什么东西。安宗大脑已经差不多超过负荷了，他努力让自己把他说的信息整理一遍。 对于他是咒鬼这点来说，我并没有太多惊讶，但他居然是周天子姬昌的女儿，这点差点没让我铺地，这实在是太夸张了。也就是说，她是周朝的公主，我们在和一位古代公主促膝而谈，这是玄幻小说吗？ 安宗怀疑地看着他那张烂脸，但他身上的确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贵气，这怎么都让安宗觉得也许他说的是真的。 这周文王也太丧心病狂了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他居然把自己的亲闺女也坑了。要知道那九个恶鬼都是被虐杀的呀，果然是古代人，一点人伦之情都不讲的。 这让他对周文王所守的这河伯殿的深层秘密更加的好奇。如果说无魂之人就是过去要死没有死掉，但是灵魂已经离体的话，怎么能活得下来呢？但是如果真的是那样算的话，那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了。 记得我小时候的确有一次差点中了黄大仙的道，最后靠着奶奶的一双眼睛救了我一条命。难道说那就是我无魂之人的由来？ 安宗心里暗抽了自己一巴掌，重新组织了界兽婆的话，发现他所说的内容震撼归震撼，却是有太多的空白，他只能听懂一部分，而另一部分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想让他听明白。总之他说的不明不白，安宗依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讯息。瞄了一眼白毅，他只是埋头听着这一切不说话。他突然抬起头，正好与他四目相对，他的眼中安宗看不到一点点的涟漪，他就像是知道了一切，只是在听一遍故事的模样。但是这种表情也可以用另一种解释来形容，他对这一切已经看得很淡很淡，悲哀到心死。这是只有受过巨大冲击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淡然。安宗看到他这样想要开口说话，但是却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个时候，也许什么话都不必再多说了。他心里真的难受的要死。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我承认，我对他有超出一般兄弟的感情，我甚至不介意自己成为一个同性恋。我心里知道，只要那是他，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计较的了。但是说归说，理解归理解，摊在任何人的头上都是非常艰难的。我没有那么豁达，我知道他的隐瞒完全是想救我一命，但是再怎么样，被像一个孩子一样瞒着哄着，总是不能让人接受的。况且这个人还是我最在乎的人。 此时坐在安宗边上的六子推了他一把，脸色像是见了鬼似的，指着界兽婆。安宗心里极其恼火，不耐烦地说， 你一路上见的鬼比见的人都多，还怕个什么劲儿啊？ 不是啊。 六子低声说了好几句，又推了推他。安宗扭过头看他，他使劲地指着界兽婆那边。安宗真的不愿意再去看那张恐怖的脸，但六子一再的发疯，他也没办法，只有侧目一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看了他就发现真的有些不对劲了。